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63集，翁同龢看了看送信的太监，知道他是李莲英和慈禧太后的亲信，然后又看了看光绪皇帝。他也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感情是何等的淡薄，这从刚才光绪皇帝痛苦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他看着自己学生，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似的疼痛，但是他知道慈禧太后的旨意是违抗不得的。他更担心当着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亲信，光绪皇帝会说出于己不利的牢骚话来，那样会更加处于被动的地位。翁同龢对送信的太监说，你先请回吧，皇帝明天一定会准时陪老佛爷去看戏的。说完又补充着说，谢谢老佛爷对皇帝的关心和照顾。送信的太监走了好大一会儿，翁同龢才敢小声地对光绪皇帝说，一定又是李莲英那小子的鬼点子，这个坏蛋一天不除，皇帝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光绪皇帝也嘟囔地说，亲爸爸明明知道我不爱看戏，还偏偏让我陪他去看戏，这不是故意作践我吗？偏偏看的又是李莲英那小子唱的戏，我看见他就恨不得要吃了他。算了吧，皇帝，能忍且忍，有什么账等到老佛爷归正以后再一块算吧。至此，李莲英的第三步计划也算完成了。今天是万寿节，慈禧太后早早就起床了，用过早膳以后便由大格格、纯王、福晋等几个女眷簇拥着来到戏园，而光绪皇帝则早已经在那里迎候了。光绪皇帝快步走到慈禧太后面前，孩儿给亲爸爸请安。起来吧，皇帝也好吧，托亲爸爸的福，孩儿你好。光绪皇帝说完便呆立一旁。一大会儿的功夫，亲王、纯王、李王和一些大臣也都相继来到戏园。仔细看，请来看戏的人也都来了，便对戏班首领说， 可以开始了吧？ 是老佛爷。 领班首领又对着戏台上喊道， 开戏。 于是戏台上锣鼓三道，接着戏便开演了。戏台下是慈禧太后坐在前排正中，旁边坐着几个女眷，女眷旁边坐着孤独的光绪皇帝。 紧接着，慈禧太后后面是几个亲王和大臣。第一个出场的是一个小旦，虽然唱得不错，但是慈禧太后总觉得没劲儿，便和几个女眷聊起了天儿。只有光绪皇帝听得入神了，直到那小旦退到台外，光绪皇帝还在一直看着。因为慈禧太后不太喜欢，当然也没有一个人鼓掌叫好。第二个上场的就是李莲英。慈禧太后一看李莲英出场，便带头鼓起掌来。底下的人见老佛爷鼓掌，也都跟着一起鼓掌，顿时掌声雷动。李莲英冲台下的慈禧太后笑了笑，慈禧太后也冲着台上的李莲英笑了笑。李莲英开始唱了，虽然唱得不错，但比起上一个小旦来还是稍逊一筹，但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缘故，还是赢得了较高的掌声和喝彩。再往下，李莲英出场的就比较多了，每次出场都是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别的演员出来的时候，不是鸦雀无声，就是只有几声掌声。接着便出现一个情节，田丹巡夜碰见太子时，要飞脚踢掉太子手中的灯笼。李莲英在台上看到光绪皇帝左瞅瞅右看看，一会儿看看天空，一会儿又看看自己的脚尖儿。演到这里，李莲英瞅光绪皇帝不注意，突然故意用力一脚，砰的一声踢在灯笼上。 哦，狠狠地打！ 旁边站着几个小太监，谁也不敢先打第一棍。李莲英赶快向光绪皇帝磕头求饶：“ 求老爷子息怒，奴才实在不是故意的。” 你还说不是故意的，真是狡辩。 光绪皇帝一把从一个小太监手里夺过一条大棍子，举起就往李莲英的身上打。 老佛爷救命啊！ 李莲一看表演的差不多了，才向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慈禧太后求救。 慢着， 慈禧太后喊着。光绪皇帝一听这话，举在半空中的那根大棍子突然不动了。其实从刚一开始，慈禧太后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她虽然觉得李莲英做得有些过分，但她也认为李莲英不是存心故意。她一刚开始之所以没有说话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必要。他也知道李莲英迟早会向自己求救的，到那时候自己再说也不晚。 老佛爷救命啊，你曾向奴才保证过今天不会让奴才挨打，老佛爷你要给奴才做主啊。 直到现在，慈禧太后才觉得以前中了李莲英的圈套了，但她不但不愤怒，心里还觉得李莲英挺机灵的。他现在也怀疑起今天的事情，李莲英是不是故意的。但事到如今，自己也只有救他，不让他挨打这一条路了。况且李莲英是自己的忠实奴才，打他还不跟打自己一样。慈禧太后故意问李莲英：“ 小李子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“ 奴才可以向老佛爷保证，奴才不是故意的。奴才即使是故意的，也不一定会打得那么准啊。奴才实在是不小心，才发生刚才那事。”“ 啊，既然是不小心所致，那就不必重罚了。”还不起来给皇帝磕头谢恩。 慈禧太后，这就等于说光绪皇帝不能再责打李莲英了。 多谢老佛爷，多谢老佛爷。 李莲英爬起来，不是先向光绪皇帝谢罪，倒是先谢慈禧太后，然后才跪到光绪皇帝面前说：“ 多谢老爷子不打之恩。” 光绪皇帝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愤怒和冤屈，也不敢再发作出来，只好恨恨地咬牙。台下的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宫女太监，无不为光绪皇帝感到不平。没有不对李莲英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作威作福而愤怒的，但是在慈禧太后面前，谁也不敢为光绪皇帝说句公道话，包括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。光绪皇帝回到住处，仍旧恨恨不已，自己当众被李莲英一个奴才戏耍和侮辱，那岂不丢尽了一个皇帝的脸面？也不知亲爸爸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帮一个奴才而不帮他自己儿子。光绪皇帝越想越气，终于忍不住愤愤地说：这个狗娘养的阉人，我有机会非再教训他一顿不可。李莲英回到住处，也是恨恨不已，自己不就是踢了他一下吗？有什么呢？看把他气得那样，是想非把我打死不可。好，看他光绪皇帝有种，我李莲英要不把他治得服服帖帖，我就誓不为人。然而冤家偏偏入宅。此事不久以后，光绪皇帝有几个小太监陪着游玩御花园，偏偏李莲英也有几个小太监陪着来游御花园，两个人撞个正着。俗话说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李莲英眯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，轻蔑地看着光绪皇帝，好像在说：皇帝老儿，上次不是踢了你一下吗？有老佛爷护着，你没打成我，没得出心中恶气，这次没有老佛爷护着，你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哼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光绪皇帝一看到李莲英，更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心想：上次受你的窝囊气，我知道现在想起来还气得发抖，现在看你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倒好像我是你的奴才似的，今天我倒要教训教训你，看你能把我怎么着。光绪皇帝也来不及多想，也顾不得什么，只见他走上前，抓住李莲英的胸口。两边的太监还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听啪啪两声，李莲英的脸上已经挨了两记响亮的耳光。光绪皇帝仍然不罢休，松开李莲英的胸口，顺势向前一推，把李莲英推了一个趔趄。光绪皇帝赶上去，顺势又一脚踢在当胸，只听李莲英啊的一声，四脚朝天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两边的太监都看得惊呆了，但是谁也没有敢向前劝一劝或者拉一下。光绪皇帝的小太监们觉得李莲英总是平白无故地欺负自己主子，早该教训一下，又加上自己平时呢也总是平白无故地受李莲英的一些闷气儿，正好光绪皇帝这次打他，也算是为自己出一口恶气。李莲英带的小太监呢，虽然他们大都是李莲英的亲信太监，但是有谁敢上去劝呢？自己的脑袋 是不是想搬家了？因为那毕竟是当今皇上啊。李莲英看不对头，皇上今天是真的来气了，自己如果就这样让他打下去，看他今天那个气愤的样子，不被他打死才怪呢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李莲英想到这儿，不顾身上的疼痛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跪到光绪皇帝面前，抱住光绪皇帝的一只腿，求饶着说： 求老爷子饶命，求老爷子饶命，奴才以后再也不敢冒犯皇上。 光绪皇帝气犹未尽，猛然一抬李莲英抱着那只腿，把李莲英又踢个脸朝天。你小子真是太可恶，你也不看看你欺负到谁的头上。李莲英现在是被打得没有一点脾气了。只见他又挣扎着爬起来，跪在光绪皇帝面前，这次没有敢抱住光绪皇帝的腿，唯恐光绪皇帝再给他一脚。李莲英有气无力地说： 奴才以后再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 光绪皇帝也觉得打得差不多了，也唯恐再打出什么问题来，便停住拳脚。光绪皇帝心说：你一味仗着老佛爷的宠爱作威作福，等老佛爷归正以后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还是别把老佛爷扯进去的好，况且那样说也会刺激老佛爷。于是便说：你以后再敢作威作福，我非宰了你不可。 不敢了，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滚。 李莲英听到这句话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带着自己小太监一溜烟的跑了。李莲英走在路上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伤心。自己不但没有把光绪皇帝治得服服帖帖，反倒被光绪皇帝臭顿了一顿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而且还当着那么多太监的面儿。如果不出这口气，长此下去，自己还怎么能在宫中混下去？想着想着，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流出来，继而又嚎啕大哭起来，一直哭到储秀宫，哭到慈禧太后的住处。李莲英见了慈禧太后，往慈禧太后面前一跪，只见不停地挤着眼睛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，并不说话。慈禧太后一见李莲英鼻青脸肿的，身上满是泥土，帽子也歪在一边了，跪在自己面前只是痛哭流涕，一时也慌了手脚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怎么了，小李子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呀？ 老佛爷，奴才不能活了，老佛爷您要为奴才做主啊。 李莲英一见慈禧太后问他，好容易止住哭声，断断续续地说着：到底是咋回事，你说是谁欺负你呢？我找他算账去。 是皇帝在御花园把奴才给打了。老佛爷您要保重自己啊，奴才去了，反正奴才也活不成了，皇帝说以后非宰了奴才不可。 混账，这皇帝也太放肆了，上次万寿节的大喜日子被皇帝扰得一团糟，我这几天心情一直没舒畅起来，这回又欺负到自己头上来，现在呀，如果不管教管教他，那归了正以后还怎么得了啊。慈禧太后不问一下事情发生的原因，不去想想上次惹事的是李莲英，而是一味的责怪光绪皇帝。 算了吧，老佛爷，奴才挨了打就自己忍一忍， 如今皇帝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是好惹的。他也不想想自己是怎样当上皇帝的。 来人呐，马上把皇帝给我叫来。 光绪皇帝回到乾清宫以后，感到今天终于出了一口已经憋在心里很久的恶气，感到身上舒服多了，脸上也出现了平日少见的笑容。翁同龢看见皇帝今天特别高兴，不知皇帝今天碰到了什么值得他这样高兴的事儿，于是急忙问道：您今天怎么显得这么高兴？ 我今天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，我把李莲英那坏小子给揍了一顿。 什么？您把李莲英给揍了？ 翁同龢一听可吓坏了。 哎呀，皇帝，皇上，这回您可闯大祸了。您想想，您揍了他，他哭哭啼啼向老佛爷一说，那您还有好过吗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救黎明于水火， 高